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

感受着幸福溢满的对方。我们此时此刻幸福着，拥有着无比绚烂的时光。

相互牵绊到争吵，用了多少天，层层我出发一路提心吊胆，只因为不想走散。如果不爱的就别勉为其难，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，用手画出的圆却从不圆满，孤独化解一个人的狂欢。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如果不爱了就别勉为其难，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，用手画出的圆却从不圆满，孤独换着一个人的狂欢。如果留不住就别勉为其难，别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

日沿着满过白墙小城入团，收到你寄来信片一张，手写是氤氲迷香，镜框且如常琐碎几行，落款处有人经商，如常工作弹琴如常，迷惘也都如常。你看许多人在路上，仍不解为何而忙，笑靥困倦举杯如常，孤独大都始终不长，诚然才体谅何为失望。年少时就像听雨靠窗，日头虚晃，转眼间三巡谈笑过长，可有担当，生活已陷入纸一面望，每个人则时而忘，心中那孤望纸上可笑，辗转而成一张床，如常攀附圆滑，如常模样也都如常。你看我们都在路上，仍不解为何而忙，泪也熙攘，病倒如常，世故大都唱。你说不再叙说远方，诚然才理解何为远方。 创作

关上了门。莫名的情愫啊，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？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山上春风十里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，下了雨。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，

世上，白今天的夕阳，我走了千万里路，我踏遍所有泥土，我穿着破烂衣服，街都觉得幸福。

是爱人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，你就像那诗中写的那个翩翩飞舞的天使，瑟琳娜，瑟琳娜。

长椅，你清高或躺下看书，耳朵座椅穿香吻被你锁进铁盒子，眉目流转做山窗，你常在沉默时凝望，而我的山神已经早春起于某片荒芜，你经过我半生的意义，如此取舍，骨头再晒干后还能生活。

见我怎不说，收到祝福，祝福里面写的是什么，是我和不愿受冷落，把你的心放在风中，也许代表不了你我的缘，一段段情谊充满着天真和那单纯的眼神，把我的心放在风中，也许能够代表你我的缘分，因为此生一段段情谊充满着天真，让我

个夜晚 憔悴的人，我想你一定也不能结婚。岁月啊，那就这样吧。